第139集，他比什么都重要。冯月华的胸膛明显的起伏了一下，盯着家里的门板看。温小辉站起身来去开门，他家的大门和客厅用一个屏风挡住了。他抓着门把手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乐怡微笑着站在门外，他今天没有穿西装，而是一身休闲装和球鞋，甚至还戴了一个鸭舌帽，让他看上去完全就是个学生模样，洋溢着青春烂漫的气息。因为洛毅的成熟和高智商，温小辉常常忘了他实际才20岁，这身打扮显然很能让人放松警惕。 别紧张。 温小辉从鞋柜里拿出一个纸袋。 你自己给他。 那是洛毅让温小辉给冯月华的浴室。洛毅接过纸袋，低头快速亲了他一下，然后走进了屋里。冯月华和罗瑞齐齐转头看向他们，洛毅露出阳光温和的笑容。 阿姨你好。罗瑞哥你也在啊？ 罗瑞面色很是不自在。冯月华怔了怔，不知是为洛毅那九分相似洛雅雅的脸，还是洛毅身上那种清爽斯文的少年的气质，无论是哪个，显然都让他很惊讶。温小辉不知道冯月华想象中的洛毅是什么样子的，至少一个8岁就想烧死自己父亲的被称为怪物的孩子，在他眼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所以他能理解冯月华的惊讶。就像当初的他，又怎么会相信那么温柔体贴的洛伊心里藏着恶魔呢？冯月华从正愣中回过神来，原本紧绷的脸被错愕取代后就再也板不住了。 啊，你好，坐吧。 伸手不打笑脸人，无论他对洛毅有多少疑问和成见，此时都无法表露。洛毅和温小辉走到沙发前坐下了，洛毅殷勤地把礼物放到冯月华面前。 阿姨，这是一点心意，本来您结婚那天我就应该送到的，但是那时候我和小辉哥闹别扭呢，是让您也跟着操心了。 你的心意我领了，礼物我就不收了。 这份礼物呀，不仅仅是冲着小辉哥，更是我代替妈妈对您的感谢，就算是看在妈妈的份上，您也该收下的。 我对雅雅有些对不住的地方，这礼物我确实不能收，我心领了。 那我就放在小辉哥这里代您保管了。我知道您对我有很多顾虑，有一天如果您能真心接纳我，再收下也不迟啊。 洛毅的话说得滴水不漏，让冯月华想拒绝都无从下嘴。从洛毅进门到现在短短2分钟的时间，气氛已经变得和所有人预想的都不一样了。温小辉不知道该喜该忧，他以为洛毅会受到严厉的指责和质问，可他那一向强势的母亲在面对如此平和礼貌的洛毅时根本爆发不出来。冯月华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点。 这事儿不是主要的，我今天找你来，一是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二是跟你聊聊小辉的事儿。 哦，阿姨您说。 他摘下鸭舌帽，理了理被压得乱翘的头发，随意的动作竟然透出几分天真。罗瑞已然看愣了，温小辉更是哑口无言。洛毅的演技简直无可挑剔，冯月华事先想好的话全都派不上用场，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自己开公司呢，创业挺辛苦的。 这么小就开公司了？你几岁了？ 快21了，我毕业早。小辉哥没跟您说吗？ 我是跳级上的大学。 哦，好像说过。冯月华看了文小辉一眼，神情很复杂。 虽然辛苦，但是前景很好，而且有小辉哥在我身边，我觉得特别踏实。阿姨，我坚持想送您礼物，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感谢您。您和叔叔帮助了妈妈，而小辉哥又帮助，不，应该说，小辉哥拯救了我。我想感谢您把他送到我身边，对我来说，他比什么都重要。 是，我……冯月华睁大了眼睛，支吾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小时候没有人管我，性格很自闭，很古怪，常常好几天都不跟人说一句话的，想法也异于常人。但是自从小辉哥来到我身边，教会我如何像正常人一样交流行事，可以说他为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如果不是他，别说开公司了，我可能上学都困难。 洛伊轻轻握住了温小辉的手，扭头冲他一笑，笑容温柔深情，让人动容。温小辉咽了咽口水，简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冯月华眨巴着眼睛，脑子顿时乱了。四个人坐着聊了一个多小时，温小辉眼看着冯月华从洛伊还未进门时的气势汹汹到逐渐唠起了家常，虽然表情依然有些生硬别扭，可是从头到尾都没能说出一句过激的话。他知道冯月华是做好了准备给洛伊下马威的，甚至很有可能代替他抡起菜刀。当初冯月华曾经把欺负他的那个老师追着打了半个操场，护犊的时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是洛伊软得就像一团棉花，从头到尾笑面迎人，别说是冯月华了，就连他和罗瑞都会在恍惚间被洛伊唬住。最后冯月华居然留洛伊吃晚饭，洛伊特别殷勤地要下厨。 小辉哥不会做饭，在家都是我做的，我手快，你们看看电视等一会儿吧。 洛伊去厨房做饭了，留下三个人面面相觑。这孩子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想的是什么样的？ 冯月华皱起眉，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其实他不说，温小辉也能猜得出来。一个八岁就想烧死自己亲生父亲的怪物，任何人都会将他想成阴沉的、古怪的、冷血的、残酷的、失常的。其实洛伊跟这些形容词完全吻合，只不过当他想要伪装的时候，任何人都看不出来，而他又无法告诉冯月华洛伊的真面目。他看着对你挺好的，你们之前是因为什么吵架的？ 有一些误会，感情上的事儿不好说。 唉，真是没想到，怎么会这样？雅雅的儿子呀，这是命吗？怎么会这样啊？ 是啊，可不是命吗？天底下有几个人谈恋爱能谈成我们这样的？ 你真的很喜欢他吗？温小辉轻轻咬住了嘴唇，他一万个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却机械似的点了点头。你跟他在一起真的不合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吧，但毕竟说起来不好听，而且他比你小了5岁，又有那么个爹。哎呀，你怎么就偏偏喜欢他呢？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温小辉的头几乎垂到了胸口，他现在满心的觉得讽刺，特别的讽刺。他无时无刻不想离开洛伊，却要在所有人面前装着幸福美满。洛伊现在甚至把冯月华都唬住了，他感觉洛伊将他的整个世界都孤立了。最终 他只能别无选择地依靠洛伊。他至今都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入洛伊设下的陷阱，再也无法回头的。他掐了掐手心的肉，勉强笑了笑。 妈，我现在挺好的，你就不用为我操心了，早点给我生个混血弟弟或者妹妹吧。 切，净扯淡，我这个年纪了，一眼有孩子，我有你还生什么呀？洛伊这个孩子很有礼貌，但是不代表我就同意你们在一起了。吵个架你就要跑到外地去，你们要是再因为什么不和，你是不是再也不回家了？我要多观察他，他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你必须马上跟他断干净。温小慧点点头，心里苦笑不已。过了一会儿，洛伊做好了一桌饭菜，还拿出他家尘封已久的餐具，摆得漂漂亮亮的，特别讲究，然后招呼他们吃饭。温小慧家里没人会做饭，他爸是完全不进厨房，他妈的厨艺是熟了就行，他更是懒。在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丰盛精致的晚餐。看着那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不禁让人觉得生活都美好了起来。哎呦，挺香啊。 阿姨，您快尝尝。